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98集，万咒宫。神仙被展昭踹进了映雪宫，最开始还有些反抗的意思，但很快被展昭踹老实了。当然了，最重要的还是他看到了跟着展昭走进来的殷侯。深陷此时有些混乱，他刚才下山看到一群江湖人在这儿挺热闹的，就进来听，好不容易挤到前面，却发现大家准备散场了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他听到蛇老怪对不远处尸体旁边的一个黑衣人叫了一声殷侯。神仙一听到阴侯两个字儿，就举剑杀过来了。他知道阴侯有多厉害，于是这是破釜沉舟的一剑，全神贯注，只求能刺中对方。可还没碰到人，就被展昭挡住了，然后就经历了被展昭痛揍的过程。等他被踹进了映雪宫，回头才看见了慢悠悠走进来的阴侯。 这个神仙为什么也在这里呢？还有谁是阴侯？ 神仙往后看一眼阴侯，展昭就瞪他一眼。一旁白日堂也有些想笑，展昭平时都很温和，头一次见他跟护食的猫似的，不是一般的凶。神仙现在一看到展昭就觉得脸疼，也不敢反抗，老老实实的进了映雪宫的大厅。见四周围都是高手，他也明白自己的处境。展昭一指一旁的座位， 坐下。 深陷心不甘情不愿地坐下了。公孙觉得他样子还挺可怜的，拿了个药箱子给他处理了一下伤口。深陷缠了满头纱布，众人才看清楚，哎呀，这一脸的青紫和满脑袋的包啊。展昭下手还真不客气。 哪个是阴侯？ 展昭愣了愣，来气。深陷抱着头提防展昭再踹他，嘟囔了一句， 那我刚才没看清楚吗？ 一旁天尊指了指身边坐着正喝茶的阴侯， 他就是。 深陷张大了嘴，良久站起来指着阴侯， 你竟然敢欺骗我的感情。 你给我老实点。 话没说完，公孙都看不下去了，拿了块纱布拍他脸。深陷一脸的不可置信，外加不甘心和痛心疾首的样子。 外公，当年是谁杀了申琪？ 阴侯瞧了瞧展昭，指了指自己，慢悠悠开口， 我。 这回轮到展昭张大嘴了，深陷听到了就又站起来了，指着展昭， 那你抵命。 话出口，白玉堂索性点了他穴道，还点了他哑穴，让他没法再聒噪。展昭皱眉看阴侯， 那柳呢？ 我坏呀。 阴侯一挑眉，说的没心没肺的。展昭眯着眼睛看了他良久，突然一把拽住他衣领子就晃， 阴秃头，你再说一次试试。 众人惊骇地后退了一步，白玉堂拽住展昭的后脖领子将他拖走。阴侯哭笑不得地按了按自己被拽开的衣领子，衣领敞开的部位有清晰的剑伤疤痕。赵普微微皱眉，一旁公孙睁大了眼睛， 这都是些什么伤啊，万箭穿心呐，好恐怖啊。 展昭看到他外公脖子下边露出来的伤疤就磨牙，他和他娘每次看到这些伤都会不受控制的变得暴躁。白玉堂只好按他后颈， 猫儿冷静。 一旁的天尊和无煞都摇头，陆天寒对展昭摆了摆手， 不关阴侯的事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 展昭气顺了点儿，瞪阴侯，阴侯似乎觉得有些无趣，就站了起来。 有吃的没有？一大早就起来爬山，饿死了。 陈星和月牙 赶紧跑出去给殷侯准备早餐。殷侯走了，深陷的眼神一直追随着他，似乎很不甘。 你们都出去吧。 展昭回头看，白玉堂也看了看天尊，天尊点了点头。于是八卦又好奇的众人都被撵了出来，房间里就剩下天尊、无沙、陆天寒，还有那个被点了穴道的深陷。陆雪儿关了大门，将好奇的不得了的众人撵走，赶去了前院吃早餐。殷侯已经坐那儿吃了，边吃边给坐在他身边喝粥的小四子剥咸鸭蛋，把蛋黄夹出来放在小四子碗里。小四子笑眯眯拿着个勺子，边吃边跟殷侯聊着什么，一老一少相处得分外和谐。展昭就叹气，他招小孩子和小动物喜欢这点其实是随殷侯的。他外公虽然被世人称作魔头，但是几乎所有的小孩子和小动物都喜欢他。魔宫的孩子们整天都和跟屁虫一样跟在他身后。只可惜世人从来看不到真正的他，而他也不屑于将真正的自己展示给世人，无论是怎样的误会、诬陷甚至诽谤，他都无所谓。白玉堂轻轻拍了拍展昭的肩膀，对他努努嘴，让他去哄殷侯两句。展昭也无奈，走过去在殷侯身边坐了。殷侯继续吃早饭，展昭给他剥了个鸡蛋，要放在他粥碗里。殷侯捧着粥碗往小四子身边凑了凑，表示不理他，还嘟囔了一句：“ 叫人家秃头， 吃不吃啊？” 展昭让他气乐了，拿着鸡蛋，眯着眼睛瞧他。殷侯堵着气，将碗挪过去一点点。展昭笑着将鸡蛋放在了他碗里，殷侯端回来吃。众人见气氛缓和了，也就一起坐下吃饭。公孙吃的还挺着急，赵普边给他夹菜边劝：“ 你慢点儿，丁悟的尸体都叫人用冰给埋起来了，化不了。” 正吃着，一个映雪宫的下人跑了进来，跟陆雪儿说了几句话，陆雪儿忍不住皱眉：“ 黑市老怪和蛇老怪悄悄潜入了映雪宫，落到机关里被捉住了，他俩还说是来投诚的。” 赵普被周呛了一下，公孙拍他背：“ 你还好意思说我？ 这俩货还有脸来投诚？也好，抓住先打一顿再说。” 众人都下意识地看了看殷侯，殷侯吃完了展昭给他剥的鸡蛋就点点头：“ 我估计是真的来投诚了。”“ 为什么这么说？”“ 之前我就觉得奇怪，这几个老怪别说一两个，就算当年那八个都在，只要知道我和天尊、无沙或者老陆其中一个在这儿，他们就会躲得远远的，更别说我们都在了，借他们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来挑衅的。这次的确有些反常啊。” 陆雪儿点了点头，让人将俩老头带上来。没一会儿就见俩老头被带了进来，身上还缠着网呢，几个丫鬟七手八脚帮忙摘下，众人也有些无语，这二位好歹也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怎么搞得这么狼狈。蛇老怪还挺硬气，站那儿仰着脸，黑狮老怪似乎不讲究这些，趴在殷侯脚边就拜：“ 殷侯，好久不见，还是那么精神啊，越来越帅。”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殷侯瞧了瞧他俩：“ 你俩的手下呢？” 黑狮老怪抱住殷侯的腿：“ 殷侯救命。” 果然 蛇老头也没刚才那么硬气了，别别扭扭的叹了口气，于是两个老头开始讲述他俩近期的遭遇。原来大概两三年前，前门就已经开始寻找当年黑道的盟友，商量屠云封县的事情，准备破除诅咒。“ 哎，老爷子，你也是见过白家二小姐的，她当年有没有真给前门下诅咒都不一定，可如果她真的下了，那一般人也根本破不了，这屠云峰更不是一般人能上去的。 本来我们两个老鬼都不想趟这浑水的。 那最后为什么又参与了呢？ 大概一年前，突然出现了一帮怪人，武功极高不说，还神出鬼没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似乎对百年前的江湖了如指掌。那帮人没有门派，但都以黑脸做标记，十分谨慎，又有组织。黑衣加上黑色的面罩，四处袭击黑道门派，吞并并且掌控。这次的所有事件都是他们在幕后指使的。不过目前黑道有一半的门派被控制住了，一半是乌合之众，黑莲似乎不感兴趣。还有几个门派还没有被控制，幽破门就是其中之一，前门应该也还没有。 殷侯吃完了早餐，捧着陈仙儿特地为他冲泡的龙井茶，看着俩老头：“ 你俩竟然会听人摆布？ 哎，我们几个不像您的天尊，武功越练越纯正，我们过了100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我这两年更是力不从心，基本就只剩下当年一半的功力都不到了，而且身体也越来越差，岁月不饶人呐。” 那个黑莲究竟想让你们干什么？ 他们主要是想要五龙令和银妖谱。 五龙令我倒是知道，银妖谱是妖王编出来涮里变的，这你们都相信？ 问题不是我们信不信，是那帮黑莲非说有，而且言之凿凿说银妖谱就藏在万咒宫里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